OK， 他说呢，修行呢不一定要去寺庙，在家也可以。你在家里好好修行呢，就如同在东方娑婆世界行善。那如果你不好好修行呢，即使你出家，就好像在西方世界行恶一样。但其实呢，你只要心清净，就是净土。韦次史呢又问他说，那如何在家修行？六祖说，我跟你们说一个无相颂，你们可以依此修，就像我和我在一起修一样。如果你不这样修的话，你剃发出家也没有用。那以下是无相颂哈，我就分段说明。心平和劳持戒，你内心呢没有贪嗔痴，没有人我分别，对人呢一律平等，不伤害众生，何须辛辛苦苦的去守戒律？行持何用修禅？心不平静才需要修禅啊！只要你那个心清净，没有能所分别执着，回到如来藏的原始状态，就不需要禅修。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是说我们要感恩父母的养育，对兄弟姐妹朋友能慈悲，然后体恤他人，相互扶持。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是说哈，对人要互相谦让，和睦相处。忍就是在无我的情况下，对有情无情众生都要有慈悲心，能安忍就不会到处去说人的不是。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意思就是说，修行你要贵在要有信心、恒心，要有毅力，要持之以恒。那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就是说会告诉你哪里不对的，告诉你哪里要改的，才是你真正的良师益友。改过必生智慧，然后腹短心内非闲，就是说要能改过才能生智慧不袒护自己或亲人的短处，要有改过的勇气，才能变成更好的人。日用常行饶益，就是日常生活中要常常思考是否对社会有贡献，有没有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要常常为自己植福田，才能一直在福德宫里累积资粮。成道非由师前，这也就是不是说叫你不要布施，而是呢我们要在三轮体空的情况下布施，要因无所住而行布施，要但是传善法比布施还有用。因为呢以三千大千世界的珠宝行布施呢，也不及你向人说金刚经四句偈来的功德大。然后呢菩提指向心密，何劳向外求玄？所以就是说，只要你反闻闻自性，不需要向外去求菩提。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就是说，如果你可以依此修的话，天堂或是极乐世界就在眼前。那总结就是说，你若依此修行的话，就能明心见性，就能直成佛道。那最后六祖说，现在大家各自回去修行，我也要回那个曹溪了，如果以后呢有疑问的时候你再来问，这时候与会的善男信女各个开悟，信受奉行，这就是第三品。那接着是第四品定慧品。那我先解释一下定和慧。定就是要修止，就是让我们有觉知，不打妄想，也不分别执着，心不随那个外境转，也就是所谓的从假入空，要从假象中那个挣脱出来去证悟空性，就要先修定。那但如果你一直执着在那个空性中，就如同那个阿罗汉着到空也不行。所以呢我们要从空出假，在有修止的基础上去修观，就是慧。那这就是要我们用平等空性的般若智慧去观察分析实相。而那个定慧要等持，止观要双运，也就是说定慧其实是同一件事，是一体的两面，定是体，慧是用。所以我们说即照同时，其实呢定慧也是同时， 相依相存。还有《心经》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也可以说定即是慧，慧即是定，是不能分开的。那接着我们就看经文。那六祖说呢，我们禅宗呢是以定慧为本，大家不要以为定慧是不同的，定慧呢是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是止，是慧如如不动的体，慧是观。那当止修到一个阶段后，就要去观察实相真实的状况，所以呢慧是定的用，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呢就是慧，就是要观但不取于相，那如如不动呢就是定，这也就是定慧等持。而你们这些修行人不要说先有定或先有慧，因为呢定慧是同时，是一体的两面，法有二相，但体只有一个。不要口说善语，心中不善，嘴巴说一套，心里想一套，如果行为不对的话，定慧一定不等。心口都要一致的行善的话，内外一如，就是定慧等持。那如果自己修行的时候，也不要去争论定先定后慧，还是先慧后定。如果你一定要争论到底的话，就是迷人，一定要争胜负、争出头，只是在增加自己的烦恼，也没有办法离我人众生受者四想。定慧呢，就像灯光，有灯才有光。那灯是光的体，光是灯的用，两者呢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定慧也是。那下一段是善知识，一行三昧，就是在那个行住坐卧时时行行执心，执心呢就是如来藏没有执着的真知真见，执心就是修行的道场，是极乐净土。但是你不要口中说执，行为呢却不正直，因为呢身教重于言教，最重要呢心要清净，行为符合正道。如果开悟了，行住坐卧都是佛法，也不需要只靠嘴巴上说。那还有一种愚痴的人呢，找法相，执着一行三昧，说我只要坐着不动，不打妄想，就是一行三昧。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就像无情的石头，障住了你修行的路。真正的修行呢，是不动，但也不静，道需要流通，不能停住不动。心若不住法，道就流通。如果呢你心住法，就像凡夫着有，阿罗汉着空，就是自福。如果坐着不动，就说一行三昧的话，就像舍利弗坐在林中打坐，被维摩诘居士斥责说你只会坐着空想。那就如同有人教打坐，迷的人呢就执着在我只要不动，就像阿罗汉执着空一样，这是不对的。接着呢六祖又说，真正的佛教的教派是没有顿渐，就只有一个法，只是呢因为人的根性有力有顿，所以呢有人要渐修，有人可以顿悟。但是呢当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呢，其实这些都没有差别的，顿教和渐教这些都是假名而已。以上呢就是上节课的复习，谢谢。 好，谢谢温迪。 我们今天接着讲啊， 剩下一段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前面啊告诉我们说啊什么是定啊，什么是慧，那后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其实有一点，刚刚讲了，温迪跟我们复习说。这个吉兆同时嘛，止观双运啊，定慧等持这些东西啊，要清楚。那后面啊，我们就讲说这个，他讲啊，这个定慧啊，或者说讲这个法门啊，禅宗的法门也是这个修定慧等持啊。他说有三样事情非常重要：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无念无住，为宗为体为本，这都一样了，没什么差别。你就记得一个是无相，一个是无念， 一个是无助。你如果从大方向看，其实无相、无念、无助也没什么太大差别。不过如果说他真的把这三个写出来哦，那他还是有一个不同的重点啊。我们这边是不是我还是用我还是插那个好了，因为我没有用那个扩音的，他这样可能听不够清楚。我用这个，等一下，我用好，这样应该比较清楚啊。那个无相、无念、无助，无相猜不猜出来什么意思？对。不要着相是什么意思？还有没有人可以再多解释一点？不执着什么？哎，对，就是比较跟因缘生灭法外境有关的。但你要记住一点哦，当我们讲无相的时候啊，有的相是相，空的呢也是相。你要知道空本无相，但是你一旦着到空里面，空也有相了，那又是着相了。所以着相啊，说你要离相啊，是《金刚经》上半讲的嘛，你要离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你一定要记得，这凡所有相不但是有的相是相，空的相也是相，非法本无法，你一旦着到非法，就非法就变一法了，对吧？空本无相，你一旦着到空里面，空也变成一个相了，所以这个是重点哦。讲到无相，你一定要知道，无相为体，这个无相是你不能着有的相，也不能着空的相。好啦，那刚刚 Vivian 讲的很对，执着嘛，对相的这个相境的执着。那再请问大家，无念是什么意思？猜猜看，无念是什么？线上没人回答，有班上有人可以回答。无念，猜猜看，《金刚经》下半讲什么？念头，对，那个基尼讲对，念头，不执着啊。执着其实不完全是重点，那个执着你不要执着外向，你也可以说你不要执着你的情执念头，不起心动念。好，相是比较粗的，对不对？那这边讲什么？不要起心动念、哦、不要起心动念，以前大家肯定不够明白什么叫做不要起心动念，现在禅修修了几堂课之后，你大概比较知道什么叫做不要起心动念了。肯定不是植物人，是你的心啊很清明，在觉知当中，但是呢不会对着这些外境或你的内境或是任何的这个起伏，你会跟着他分别执着，你就是很清明的 simply 的去觉知他，这个叫做不要起心动念。所以无念就基本上是比较轻一点，就细微的，对吧？像是比较粗的，这个念头呢是比较细的哦。你要慢慢慢慢去禅宗，我们一直讲学佛都一样，你要能够理解他那个层次上面的不同，这个非常重要啊、哦，离相，再来呢，离念。那有谁呀、啊？能够猜猜看，无助是在讲什么？无相、无念，那无助呢？无助啊，真正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好，我再提示，你舍到最后的时候，连舍都要放下。那无助呢？就是连无助亦不可住。如果你还安住在无助之上，那你还有那么一个点，你明白吗？所以无助是什么？你再去仔细思考哦。第一个叫你不要着相，所以无相，对不对？第二个呢，叫你连念头都不要有，无念。无助是什么？谁有人好像点头了，什么意思？ 念头的念头的 也都对啦，就是连无相跟无念的那一点点的念头跟执着都不能有，就是你要无助的这个念头都不能有了，才真正的是无助啊。这样你以后是不是记得了？我发现以后要，因为你们班程度很好，我觉得以后用这种方法去上课，你以后就真懂了。你一定要一层一层的去想，是不是你的这个 着相的心，你是不是相不能着，对吧？那就是无相。然后呢，连着相的不能着相那颗心，是不是要远离？那个是什么？是无念。最后呢，连远离亦要远离，是不是无助啦？他告诉连无助亦不可住，那是无助真正的境界，连无所得亦不可得，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用这种方法一直诱导你，到你自己讲出答案，那才会记得。否则我一讲你记一记，明天一定全部忘了了，通通不记得。所以你看啊，他说善知识，我此法门啊，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好、哦、那无相呢，他告诉你于相要离相，对吧？所以有的相空的相你都得离。那无念呢，无念呢是于念而无念，是吧？这等于说远离第一个无相，什么那个境界是虚妄的，你要远离。那无念呢，你要远离那个妄境的那个心啊，也是虚妄的，也要远离，对吧？所以你们六祖坛经上完之后，我就打算帮你们上圆觉经了。我现在讲了所有东西都是圆觉经的，圆觉经你在念懂了之后，我也没东西可以教了。那以后我会有一个课，那是 selectively 某一些同学可能会参加，大部分同学可能也不会想参加，叫做楞伽经。那个是大慧菩萨跟佛祖两个人中间的对话，把你在佛学佛道路上面所有的疑问，就经过那100个问题全部解答出来。好、哦，那个就大家 optional， 看谁要上课谁就上。那圆觉经我还是会比较要求，希望你们能上。无念是什么？就是把你要远离虚妄的那个境界的那个心啊，连那个心都是虚妄的，你要远离。而无助呢，无助就是人之本性。请问人之本性是什么？猜猜看人的本性是什么？ 佛性。 对，姚如答对了，人的本性就是佛性。请问佛性是什么？嗯，光讲如来藏这样，我是外行人，我不懂什么叫做佛性，可不可以讲我听得懂的东西？佛性是啥？对啊，清净真如。还有两个字最重要的，最重要，有没有人猜猜看佛性是什么？佛性其实就是空性，就是在讲缘起性空，就是在讲实相啊，就是所有万法的法性啊。所以无住就在讲人的本性，就是在讲佛性。而佛性是什么？是无住亦不可住啊，讲的是空性啊，有跟空啊，超越空跟有空都两边都不住啊，无住亦不可住啊，那就佛性啊。他告诉你是把世间的善恶好丑，不是恶的不要，连善的都不能要哦，把人世间的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处次七争之时，就是好的东西你也不能够执着，坏的东西更不用讲了。所以净空法师说，不是境界法师说，净空法师说，学佛啊，尤其是学禅，他说要告诉你，你不能做坏人，他教导你绝对不能做坏人。但是呢，他说你好人也别当了，为什么？他要你别做人了，就是别再回来了，不要结恶缘，但也不用结善缘。你要结的是什么？是法缘。我们呢、啊，很多好朋友，我们私底下都有啊，吃喝玩乐买好开心在一起啊，讲八卦是非，这是什么？我们好开心在一起，这好朋友，这是善缘啦。但他告诉你，善缘也甭结了。因为你吃喝玩乐买八卦，最后又是下辈子又一继续在六道轮回继续当好朋友，好，没什么意思。好多人在笑，因为每天在结善缘，是吧？好，还有一对电话上同学也是结善缘。然后啊，他要你结法缘，他 希望你能够带大家一起真的比较去研读这个佛法修行，下一辈子大家同生极乐世界。好，如果没办法成佛，就成到极乐世界去，就别再回来了。所以他告诉你，这所有啊，病将为空，好的业、坏的业，好，打架、吵架、吃喝玩乐买，不管是哪一方面，其实全部都是空。空是什么？你要不，就是病将为空，不思仇害，是什么意思？其实他就告诉你，这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啊、哦，业善业恶业都是虚妄的，所以告诉你根本不能执着，全部都是缘起性空，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善缘呢、啊、也没办法结一辈子，因为缘分到的时候，朋友就东奔风离西嘛，有的往哪里走，有的人往哪里走，然后再老的时候就纷纷的撒尤娜娜了。所以善缘也不知道能结多久，但法缘是永远的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礼拜一的聚会就分成两段，上课的时候是法缘，下了课就变善缘。好，那个这个大家就是以后要尽量把法缘的时间能够延长啊，希望我们这个是一起到极乐世界。所以他说念念之中啊，不思前进，你不要再去挂念这外面的境界或者所有的一切啊。他说啊，如果是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这个就是戏服。因为所有的念，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其实全部都是我们在打妄想啊。刚刚已经学过的同分，还有别业啊，都是什么？都是见妄，都是妄见，是不是？所以他说全部都虚妄的，你不要有情执啊。你不要执着在不是光外面的相，还有如果人没有爱恨这个情仇的话，你不会投胎成人。你学到《楞严经》后面你就知道，情执重的就投胎为人，情执重放不下，夫妻感情好，死的时候互相誓言就下辈子要当夫妻，怎么要不然妈妈什么就下辈子要再当这个父子爱呀、啊？他说以后这种愿都不用发太多，大家一起往生极乐世界会比较好一点啦、啊。啊、哦，以后就会告诉你，那阿弥陀佛净土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法身所化现出来的，里面的鸟啊、水啊，所有的一切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鸟也会讲法，水声也就是在讲法。以后你就会对那个世界，你更了解一点，你会对它比较有所期待。那个地方比六道轮回好多了。你六道轮回，你就算当国王、大富、长者，你的环境，如果你是这么贪恋环境的话，那这边的医报也没有那边好，那政报更不用讲了，你这边活个几年就开始生老病死，那边的话是无量光无量寿啊。所以他说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啊，即无福也，就是告诉你，你啊基本上不要去纠结你的那个妄念。你看我们在修行修禅修的时候，以后就会开始慢慢啊、哦、我们现在还在勤楼上对你的身体的静啊，对声音啊，我们现在还在，为什么还在练这两块？因为这两块比较容易，先带你进入那个状况，你在家练习可以先从这两块开始练。之后我们会练习什么？之后我们会开始练习对着你的念头禅修，你就会发现对着你的念头禅修，那个念头好像一个泡泡一样，就嘣就没有了。如果你没有掌握到对着它禅修之后啊，你就会被念头带着走，你就会觉得它是真实的。所以这边告诉你，念念不住，所有的念头就像一个泡泡，泡泡一戳就破，一戳就破，一戳就破。那你禅修的功夫到家之后，你就会发现那泡泡起来的时间啊，就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泡泡的，你一直安住在这个清明的这个真心之中，你或清明啊，清明这个真性之中，然后有的时候泡泡起来，可是一戳也就破了。所以他说这个啊，到最后就是以无住为本，就是每一个念头都是假的，那你就是盯着它。所以为什么告诉你不要排斥你的妄念？因为你排斥它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觉得它是真实的，不要有，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找到空里面去，你能明白吗？ 你不要随着他起舞，你念头来你跟着他跑，这是着到油里面去。但是你不停的告诉你自己，我不要有妄念，我不要有妄念，我告诉你这个就着到空里面去。因为你觉得念头是真实的，你才一直告诉你自己念头不要来。事实上念头是虚妄的，你不怕他来，你只怕什么？你误以为他是真的，对吧？什么时候你知道你不知道吗？就是你误以为他是真的被他带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了。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你自己不能有念头，就像那个披萨禅修，你越告诉你自己不要想披萨，那你20分钟就是不停的想披萨，因为你觉得什么？这是真实的，所以你叫他不要来。当你无所谓的时候，你不注意他的时候，他也不来了。他来几下你不理他，他就不来了，因为他障碍不到你。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会对什么叫做无念，什么叫做无助，更会有这个体会。你去想哦，那个无念，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哎呀，你不想要起心动念哦，叫披萨不要来。等到无助的什么，披萨来也没关系，因为他来了他会走，所以你无助，这个层次更高，你要慢慢慢慢有所分别。好，那所以他说啊，善知识啊，外离一切相，这就开始解释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啊、哦！如果你能离于相的话，则法体清净。你的法体其实就你的法性，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真如本性，就是已经清净了。所以以无相为体，那善知识于诸境上呢，心要不染，曰无念。什么叫做心不染？就是你不要起心动念啊。不需要再去起心动念，比较是放，不跟相没有关系的，比较是说你的心很清净，你不会一直打妄想，起心动念去追寻。那于自念上呢，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哦，你不要把你的心啊住在境上面，对于那些境有很大的想法，因为有的时候你去想这个差别，如果你很着相。你还比较在追求外面的色身香味触，那如果啊你比较这个烦恼轻微一点了，那你只是说我不再追逐它，但是我还是有想法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还是实在的啊，我会起分别，虽然我不执着了，这个叫做不于境上身心。那再来呢，他说啊，如果只是百，但是还有告诉你一点哦，这个很重要哦，如果只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绝即死，别处受生，那这个是大错。学道者思之，他告诉你，虽然告诉你不能着境，虽然告诉你不要起心动念，但是绝对不是断灭。这边讲什么？哇，百物都不思，脑子不转，然后呢，像是一念死绝了一样，那才真变植物人了。好，你根本所有的东西都色身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全部都绝了，死绝了，那这个东西真正就叫做断灭，那这个啊就叫做着到空里面去，是断灭相。他说这个是大错，你修行的人一定要非常谨慎。如果不是法义啊，然后呢自错犹可，更劝他人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他说有些人啊自己断灭，还去告诉所有的人你要断灭啊，去劝他人啊，你要当植物人啊，到山洞里面啊，哦，对着东西苦修啊，哎呀，你不要再做饭了，也不要去上班了啊，也不要管家里啊，你就是在这里面壁思过修行啊。他说这个很糟糕啊，这个绝对不是佛所说的哦，记不记得《金刚经》有在讲哦，就是说你绝对也不能够断灭，所以《金刚经》时不时的就会跟你做功德的比较，就是告诉你，哎，你要修六度哦，但你修六度是怎么修？是要无所就是无所住的去修六度，那这样子就是功德哦，这样子是功德，所以要无念为宗。后面还有没有看看？是不是还有一小段？对对对。所以啊，很重要一点哦，云何立无念为宗啊？他说：“只缘口说啊，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执见， 这个很重要，起心动念。你记不记得我们说金刚经啊，是要断念，断你的知见。你的知见不是说，哎，有人讲说金刚经是要断邪见，错。任何的，其实不能讲错了，就是说那绝对不是我们所体会的意思。你知道什么叫邪见吗？有邪见是不是就有正见？请问大家来了，何谓正见？何谓邪见？好，这个姚如这个已经懂，邪因正而起，正因邪而起。那请问什么叫正见？什么是邪见？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何谓正见？随便猜啊，猜错你才有机会真的学正确答案呢、啊。不要，对，你刚刚都讲的对哦，正见是对于邪见而起，善是对于恶而起，所以这都还是二元。 对啊， 这都还是二元，所以真正的正见。一真什么意思？来， 一真就是万法归一啊，没有一，没有二， 是一 是一不是二，对啊， 还是没有，都很接近，越来越接近了。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外行人，我其实你这样讲，我还没有完全懂你在讲什么。我告诉你，真正的正见就是没有知见，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任何的知见都是二元，只要是二元就不是正见。这就是楞严经后面讲的，你已经有一个头了。你任何的知见都是头上加头，就变成两个头，就变成错的了。负负正正得负，他这正正就是说，你原来有一个头，你却不知道你有头，你就非要去再加一个头。你原来就有知见了，你原来就是光明清净，所有事情都知道了，你就非要去搞明白，搞明白，等到你知见上面加知见，就是妄见。没错，没错，就这意思，懂吗？所以他告诉你什么叫善，善是你在有所住的时候去行善叫善。什么叫恶？你反正是有所住的情况之下去行恶，那叫恶。真正的真如是不是真钞假钞都没了，真跟妄都没了，善跟恶也没了。所以他告诉你不要在善跟恶上面在那边起真起知见起烦恼。因为我有讲过，所有人类的概念是二元。二元是什么？一善一恶嘛，一黑一白嘛，对不对？一高一矮嘛。那今天好，你说这个东西是好，绝对有人，那我们讲洁癖嘛，对吧？每次都来了一个，有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一个很脏的人，看到他觉得这个人有洁癖，生活过得真是怎么叫非常的不自在。然后另外一个比他更有洁癖的人看这个人呢，说哎呀这个人好脏哦，怎么这样过日子。所以我告诉你，只要有二元他都没有真实的状况。什么叫真实？真实就是所有人不管在何时何地何人，他都看到同样的事情。但是人世间是不可能的，只要有高有矮，就有高就绝对有人比他更高，觉得他怎么那么矮，有矮呢就有人比他更矮，觉得他很高。所以没有善恶，任何一个善都有人觉得它是恶的，所以没有绝对的善行。我跟大家讲，就没有，也没有绝对的恶行。任何一个行恶的人都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这件事情真是个大好人，这么样子都愿意做，没办法。所以善恶是非黑白美丑，那是人世间的一个概念。真正金刚经或者我们讲空性啊，或者你看六祖坛经重复，尤其是楞严经里面讲，你就是要把所有的知见放下，那个才是正见。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所以他说啊，念上啊，他说你只要是迷了，你有了一个能所，他先不用讲分别执着，那就已经根本不在话下。你只要有能所，你就已经起邪见了，因为根本没有能跟所。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能跟所会不是邪见吗？因为如果你有所见，你会见到事情，你就有的时候是见不到的，对吧？你会讲说我能见到了，表示怎么样？你有的时候是见不到的，那个就不是实相。所以他说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就是那能所出来的，就是一开头你想要能见，而你以为还真见到了那个所见，那个能所，就造成你所有一切的烦恼从此而生。 所以自信本无一法可得啊，是不是？自心里面哪有法，无有少法可得。金刚经说，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少法可得。如果有所得，你看他说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你只要有所得，只要有能有所，有所得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会说我有所得，就表示有所不得，这个东西就是邪见。真正的所得是应该从头到尾都具足，从头到尾都有啊，你不，你没有一秒失去它，什么如来藏啊。你只要有能有所，是不是有能有所为所见到，那有的时候就见不到了，这个就不行了。所以他告诉你啊，这个法门是无念为宗，这个念头大家知道咯，这个念头就是不起心动念，是不要有妄见。哦，你这个是比着相要更细微的，对吧？着相哇，那真的是疯狂的心，哎，外面的色身香味触，什么看到什么，这个好这个坏，我要追求。那回到那个念头的时候，是《金刚经》下半所讲的了。他告诉你什么？没有可度的众生，没有可说的佛法，没有可以发的菩提心，也没有可以证的佛果。这个就是不起心动念。好，他说善知识，无者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念又是什么意思呢？刚不是在讲无念吗？他说无者啊，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而这个念呢，他说是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真如啊是念的体，而这个念啊是真如的用，一体两面。如果你只是真如，你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你不是，你好像没有任何想法，没有任何觉知，你有点像植物人啊。这个念是什么？这个念就是我们禅修里面讲的觉知。你是在清明觉知之中，但是你不会去起心动念。我想你开始，为什么我急着后来想说这个禅修要先带进来？那因为我觉得这个敏鸠仁波切这一套方便法门真的是太容易带人进去，而且让你很快的就知道什么是真如本性，什么叫做不起心动念。哦，你光有真如本性，那你是要有停在那个念啊，就是你的觉知，你要有觉知。真如自性起念，他告诉你哦，这个起念就是我们讲的觉知啊，绝对不是眼耳鼻舌能念啊。那眼耳鼻舌能念，那对外境的这个追求啊，真如有性，所以起念啊。真如是我们那个体，而觉知呢，是我们的那个外面的妙用。这边跟什么东西啊开始有结合？极而常照，照而常极。真如是我们的体，是我们那个极。那你会观照吗？你有清明的那个念头，那个觉知啊，其实这个啊，是他说这是妙用啊，就是我们的那个能照能观。因为记不记得我们修止观啊，第一步修止嘛，先把觉知练起来之后，你有了觉知之后要能够去观啊，观就是去观照，去证得万象万法万象所有一切事物的真实本性啊。所以他告诉你，真如若无啊，眼耳色身当时即坏。所以真如是体，但是这个觉知这个念头是用。哦，所以你看呢，他说真如自性起念，六根啊虽然有见闻觉知，但是怎么样，不染万境，你不会为外境所污染。而真性常自在，你去体会这句话，真性还是必须要有妙用，对吧？真性是那个真空，你还是要有妙有啊。但是你这个妙有是不能够，什么样的情况是变妙有，什么时候就不妙了？你被外境所染污，你随着外境起心动念的时候，你就妙不起来了。你那绝对不是妙用，你那个是造业。因为你只要一被外境所牵引，肯定是想买，想要拥有，想要你要做点什么事情，你就是造业啊。那他告诉你，你现在无念，不要被外境所污染。 那你就是在自信之中安住，你就能够自在。一直在讲哦，我们修佛修禅宗就最后追求就是一个自在。什么样的人能够真正的自在啊？我们没有半个人自在，跟你有没有钱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长得漂不漂亮，是不是事业家庭婚姻儿女所有一切全部圆满，保证你不自在，绝对不会自在。大部分的有钱人，尤其是那种大有钱人，我跟你他 worry 的事情比我们多的多了，多的去了，我跟你讲吧。那就算他不用 worry， 他还会 worry 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有一天他将失去，他 worry 他什么时候会死，死的时候啊，这个财产要怎么分啊？那怎么样可以让讨厌的人不要拿到啊？喜欢的人要拿到，还要担心喜欢的他的儿女哪个喜欢的拿到了之后，是不是能够长久的经营下去？他们的担心多了去了，我跟你说。你等到你有一天变成这样子境界的人，你会 wish 你再回到你原来的生活，那日子不好过的，那绝对不自在。自在是什么样？就是你没有颠倒梦想啊，你没有恐惧啊，你没有障碍啊，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所有的事情就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在讲什么？不就无常吗？你学佛学到现在，每一个人应该其实都有一些戒慎恐惧的心啊。你要知道，你今天如果处于人生的 prime time， 我都一直提醒大家，不要嫌我的老师怎么每天在讲同样的事情。你一定要记得，你银行的钱肯定用不完，但你福德宫里面的福德，你真的不知道剩多少了。建议大家勤俭持家。什么叫勤俭持家？就是你每天去 review， 你花的福德绝对不能多过于你今天做的善业。我们现在在讲有所住而行善哦。为什么？先要保你下半辈子能够一路平安，能够最好能够无疾而终啦，或者你的病痛不要缠身，走得非常有尊严，走以后能够去到你想去的地方。我今天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你要省吃俭用？你的福德要省吃俭用，你每一天出去玩，出去买，出去，我跟你讲，其实这些东西算造业啦。你所造的业不能大过你所行的善，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吗？你买一个包，你最好捐一个包，我跟你讲吧。你不知道你福德宫里面还剩多少，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跟你讲话，千万不要等到生病了，家里有事情了，你才想说，哦，我那时候怎么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啊？好，我就每次讲是因为它很重要，所以他就告诉你啊，你必须要能够这个常，你要能够自在，自在呢，就是让你的欲望啊会越来越低。你要去 review 你自己啊，你现在去买、去玩、去比较、去争强斗胜的那个心，有没有比以前减少了？如果有的话，很棒，你就在省吃俭用了，你已经进步了，这样很好哦。所以他说，故经云哦，能善分别诸法、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什么叫做第一义？第一义啊，就是讲我们的自信啦，就是讲我们的真如啦。第一义而不动什么？第一义本来就是常住不动嘛，我们的心不停的在分别，不停的在打妄想，不停的在跟着外境起舞，这肯定不是不动啊。他告诉你，《金刚经》就讲，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啊，各位同学，如如不动是在讲你的心，不是在讲你身体啊。身体要动起来啊。我们现在是身体坐在那里，然后天天上网24小时跟世界接轨，你说这可不可怕？太可怕了。那个我们现在是身体如如不动，心呢真简直是天天在外面妄动，要倒过来。哦，他告诉你，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你在你的身体在外面跑的时候，在外面行走江湖的时候，你要能做到不取于相。那最后啊，他告诉你一件事情啊，是四弘誓愿。 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四弘誓愿？就是所有菩萨们在因地修行所发的这个誓言，很伟大哦。他说什么？他告诉你，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我们《金刚经》所讲的，所有一切众生，有生有这个什么叫做软生、胎生、世生、化生，有生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欲。我皆什么令于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啊，对吧？但是呢，食物众生得灭度，众生无边誓愿度，然后呢，烦恼无边誓愿断。烦恼表示什么？就是我的贪嗔痴啊，就是我的杀盗淫妄啊。每个人都在犯这十样戒，我跟你说吧，杀盗淫、贪嗔痴、两舌、恶口、绮语、妄语，请问这十件事情，你有哪一天是没做的？你要是有一天没做的话，我真恭喜你。那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呢，他没有写在上面，他只写了烦恼无边誓愿断，没错吧？第三个呢，烦恼无边誓愿断是什么？就是你的贪嗔痴，你每天讲讲。哎，就是绮语妄语两舌恶口，真的没办法，每天都在干，就在这所有的十恶之中，我们就在这不停的轮回啊，杀盗淫妄啊，这所有的东西。那他说啊，你这所有的烦恼，你要发誓啊，那菩萨说我要把它全断尽。哦，贪嗔痴，其实那菩萨是执着分别，最后能所，能所也是妄念啊，也要断，也是烦恼之门啊。那法门无边啊，誓愿学，对不对？有好多各种这个佛法你都要学，最后呢，佛道无上誓愿成，或无上佛道誓愿成啊。所以他告诉你啊，你如果这四样做的呢，就是将自信般若智慧啊，能够除掉你的妄想、你的分别心，然后你就能够须自见性常行正法，真正你就是说正法是什么？正法其实就是不起心动念，所有的你所有的念头、所有的知见，你把它给断了。因为你的知见，任何的知见，永远是以你为出发点。其实你想透这一点，你的日子会比较好过的。那些让你不如意的人所讲的让你不如意的话，他所干的让你不如意的事儿，你能够有一个 doubt of, give a benefit of doubt, 为什么？你会知道他其实有不同的角度在看事情，他不见得就针对你，但他也有可能是针对你，但是呢，他的知见跟他后面有一些妄念妄想是不真实的。那你要能够有一些宽容心，你要能够有你其实啊，你有宽容心，宽容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六祖坛经前面讲，其实就慈悲心了。你能够有一些宽恕、宽容，能够了解，其实它有一个原因，虽然那个原因不见得是正确的，但它真的是有一个原因。最大的原因呢，就是对方的无明。好，对方的无明，我们是说无明可能是他的，错误可能是他的，但是我们业力是自己的嘛。那你就要能够看清这件事情啊，然后你要下定决心行于真正离迷觉。什么叫做离迷离觉？你知道是连觉你都要离，觉是对于迷而生的。你要知道《金刚经》最后，《楞严经》或你的禅宗学到最后，真跟妄都要放下，法上应舍啊，何况非法啊，佛法都要舍掉，何况那些不是佛法的万法，那些能够 tangible 的法你都要放下，何况非法，空也要放啊，有你要放掉，空也要放啊，或者你把它窄一点，佛法也要放掉，何况那些非佛法。他这边告诉你，迷觉都要放了，更何况是迷，是吧？善你都要放掉，更何况是恶，这样才能长生般若智慧啊，除真。你看到没有，这四个字很重要，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啊。你如果除了妄，如果你心里还这么想说我把妄给除了，哎，真就跑出来了，那 sorry, 你没有见佛性，因为你还有真有妄，你必须真也除了， 妄也除了，那才见佛性。楞严经后面会告诉你，妄是妄，连真都是妄，真妄是二妄，知道吗？真，如果你觉得那小乘人是真一妄起啊，那我这个妄啊，要除掉真才会跑出来，那你的错，你真永远跑不出来。就像我们要坐的这个佛法的小船啊，要渡河，大乘人是什么？大乘人是说，诶，我这个佛啊，我是不是色空不二嘛？那我涅槃即生死啊，生死涅槃是一回事情，空有同时，所以对大乘人来讲，他在那佛法的小船里面往对方走，还没到了对岸，他其实就可以把那个小船给舍掉了。你再去听哦，你坐着佛法的小船到对岸，什么样的人能到对岸？他还没到对岸就能把船放掉，船放掉的人才能到对岸。他当他把船啊真正能够舍掉的时候，他就到对岸了。而小乘人呢，小乘人空是空，有是有、哦、涅槃是涅槃，轮回是轮回，所以他没到对岸之前，他是不能把那小船给放下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样？他永远到不了对岸。你就再去体会这两个，如果你今天这个例子你听懂的，其实你到位了。大乘是空有同时，涅槃就是烦恼啊，涅槃就是生死轮回，菩提就是烦恼。他没到对岸，他船随时可以放掉，他只要悟透这一点，他就马上当下到对岸，你一弃船你就到对岸。小乘是什么？菩提是菩提，烦恼是烦恼，涅槃是涅槃，生死是生死。他没到对岸之前，他不能放掉那个船，所以他永远到不了对岸。所以船是让你到对岸的工具，但是如果你放不掉那个船，你就到不了对岸。你自己参悟一下，这个地方参悟完的话，你对于这个空性啊，对于这个能所分别这个执着的东西，你其实应该懂了。所以啊，既常能下心，行于真正，离迷离觉很重要，离迷离觉长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见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你这个就成佛了。常念修行誓愿方法，好，这个是我们所讲的第三品。我要让大家六祖坛经学得更有趣，所以我现在开始有点转换那个讲法的方法、哦、让你、啊、一定要记住这一品在讲什么。我们现在一共才讲了三品，那我就跟大家讲 第四品 、哦、对不起， 错， 对不起，先不好意思，第四品。那我就要跟你讲第一品、哦、其实基本上、哦就是讲故事，我们就 let go 啊。从第二品开始，我要跟大家玩个游戏。期中考一定会有考，期末一定要有个大考试。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准备。我告诉你般若啊，我给你玩一个很有名、很好玩的游戏哦。每一个人写50个般若是什么？你写50个，等到你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写哦。《金刚经》上面的话，《心经》上面的话，《楞严经》上面的话，《六祖坛经》上面的话，或他们四个都没说，你自己说的话也可以。什么是般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般若，对不对？无相无念无住是般若。你写它50个，至少50个，然后我们就开始轮流讲，到最后那个讲完都没有人可以再接下去的那个人就第一名了。我们来看看给他个什么奖品。想说这个随便解释好，色空不二啊，对不对？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般若啊。还有什么？好多哦，因无所住生其心，然后无所住行六度，这些全部都是般若啊。般若什么？如来藏也是般若啊，空有不二是般若啊，对不对？你就至少写他50个，太容易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接龙，一个接一个，这比上次那个金刚经要容易嘛，对不对？接不下去找个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出来就好了。然后呢，第三品是什么？第三品我先把题目交给你们。第三品讲什么？刚刚温迪才帮我们复习的、啊、第三品在讲什么？现在就已经忘了。不是第三品疑问品是哪两个疑问啊？还记不记得？那个伪刺史跟那些人问了六祖哪两个问题？问了什么？对，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到时候 谁可以告诉谁可以回答功德跟福德的差别在哪里？你就要讲到，如果你要把它想成，你不能只讲一句话有相无相，你要想说我如果是一个没听过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什么是功德，什么是福德，为什么我只要功德不要福德，或为什么我要福德不要功德。好，这是一题嘛，我题目都出来了，你回去想。再来呢，他还问了什么阿弥陀佛，请问怎么样可以上，怎么样可以上西方极乐世界。题目出来啦，题目已经出来啦，那你就要去讲啊，以禅宗的角度到底有没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这样跟大家讲吧，你可以从体性跟相用上面来解释，这样够清楚，这已经够清楚了吧，这题目阿弥陀佛到底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在哪里，体性跟相用上面的解释你怎么解释。其实你如果课文听懂了，你根本现在答案都有了嘛，对，大家都在点头，这太容易了，这次这个做球给你们太容易踢了。那第四品是什么？定慧等持，请问大家解释一下啥叫定慧等持，就不要问你，不要问你太难的。然后我再问你一个，什么叫定慧等持？第二个，你不要回答只回答无相无念无住，因为我要问你，你也可以回答无相无念无住，那我要问你无相无念无住到底是什么？今天才讲了嘛，它的分别是什么？我这样问题够大嘛？这样没有为难你们嘛？对不对？至少你这最简单的你要知道啊。好，就这样子啊。所以以后每一章节完都会跟你讲说，期末会问你哪一题。那期末那一题那一堂课你们还是要来。全部都过硬。那个没有，那天他会说我有事会听录音。 国学 教室关门。好 OK， 那各位同学，线上同学有没有问题？今天上到这里哦。